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看似闲庭信步，实则缩地成寸，如行于云端，却飘逸出尘，不留半点痕迹。路过他身旁的皇府婢女，只觉有人。等他回头的时候，沈乔早已离开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了。唯有将玄都山清宫天阔红影炼制出神入化的人，才能使出这样惊艳的境界。殊不知广陵散看着像在随意闲逛，脚下脚程也很快。沈乔拐了个弯，前方赫然出现三个方向，一条走廊通往中庭，一条碎石子路作为园中景观，还有一条通往后院池塘。皇家在汝南占地颇大，此处前方假山环绕挡住视线，广陵散不见了踪影，一时间很难判断他是走了哪一条路。沈乔站定沉吟片刻，却放弃了中间那条最有可能找到广陵散的路，选择了最后面那条。皇家为本地豪富，这座园子依附住宅隔壁，本来就是用来公主人家招待客人的，照理无处去不得。不过园中或许还有主人家招待住下的客人，所以一般人也不会往后院方向闯。沈乔循着池塘方向走了片刻，本就已将脚步气息放至最轻，忽然听见前方隐隐传来说话声，其中一人的声音更是令他心头重重一下，如遭重击，当时连气息也紊乱片刻。虽然只有片刻，武功寻常的人甚至根本不会察觉其中微妙变化，但对于到了一定境界的高手，每到一个环境都会感应周围气机，甚至调动内息与之互相牵动，稍有出入立时便能感觉不妥。一片叶子不知出自何人之手，却从前方破空急射而来，来势飞快却无声无息，武功稍弱一点的估计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，就已经着了道。幸而对方似乎也没有想在皇家要人性命，仅仅是略向沈乔鬓边，显然意在警告。若是府中下人或者一般江湖人，定会下意识先惊呼一声，然后闪身躲避，或者自知技不如人赶紧落荒而逃，总之一定会发出动静。广陵散自忖今日区区皇家寿宴，来的江湖人武功也只是平平，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人物，然而他这一片叶子飞出去却如石沉大海，一丁点声响都没发出来，这就有些奇怪了。他不禁一凛， 难道此地卧虎藏龙，竟还有连我都不知道的宗师级高手出现？ 不知是哪位尊驾光临此地，却不知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。哈哈哈，原来是沈道长。 广陵散世字刚刚落音，便认出了沈乔，他的神色随即换作讶异，虽然只有短短一瞬，也已足够。上回不欢而散，这次再见，广陵散却依旧展露笑容，若无其事。但沈乔的注意力却不在他，而在他旁边的人身上。站在广陵散旁边的是燕无师。对方负手而立，双鬓星白，容光如玉，嘴角一抹淡笑，霸气尽显，一如两人初见。哪怕落魄之时，沈乔也从没见过他露出轻颓之色，可见其人自负自信，本来如此。从他引开桑景行，二人在破庙分手，沈乔独自去了长安，加上中间发生的种种事情，至今四月有余。四个月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对武道中人而言，若能得悟，一朝一夕已经足够。若没有寸进，那就是花上几年几十年也无用。燕无师本就是练武奇才，朱阳策无德其三，其中就包括与魔门有关的那一卷。先前他就跟沈乔说过，自己已经有了修补魔心破绽的方法，四个月后完好如初再度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但问题在于那一夜他的武功还未悉数恢复，到底是如何从桑景行手中脱险的？ 广陵散明明参与了五大高手围杀，甚至还在其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，可谓是直接造成燕无师破绽加剧最终败北的罪魁祸首，燕无师如何又会与他在一起？而且看情形，两人言笑晏晏，还颇为和睦的样子，并不像是一言不合就要拔刀相向的。沈乔心中疑窦重重，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先问燕无师是否无恙的好，还是先应付广陵散再说。沈乔或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他竟会为了燕无师出现险些心神大乱，动摇道心。 看来沈道长对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感到很是疑惑呀。 皇家寿宴既是人人来的，广宗主自然也来的，贫道又非此间主人，自然无权过问，只不知燕宗主为何又会在这里。 燕宗主是不是该向沈道长解释解释？ 哼，此人是谁？难道本座必须认识？ 燕无师此话一出，犹如一盆雪水当头浇下，沈乔内心霎时冰冷无比。他仔细端详，发现对方不仅神情陌生，连眼底也一片疏离。别说毫无久别喜悦，连半点故人重逢的熟悉感都没有。破庙之中，那个笑叹着说出傻阿乔的人仿佛还在眼前，那句话仿佛还在耳边。自半步峰下起，两人的命运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紧紧牵系在一起。若说燕无师最开始救了沈乔，沈乔之后也几度以性命相护，将他从生死边缘拉回来。而燕无师心存利用，对沈乔毫无情分可言，甚至亲自动手将他送入火坑，令沈乔差点遭遇灭顶之灾。细论起来，反该是燕无师多亏欠一些。但人心世事无法像做生意那样分毫资铢都计算得清清楚楚，几番纠缠，恩怨早已掰扯不清。直到破庙里，燕无师将他安置在佛像之中，却独自前去引开桑景行，一切似乎有了改变。但眼下， 想不到我寻遍不至的人忽然出现，却跟仇敌搅和到一块儿去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不应该是这样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此前燕无师重伤醒来之后走火入魔，心情大变，如今只怕是旧伤未愈，再度心情大变，因而忘记前尘。而广陵散正好在此时趁虚而入，也不知说了什么令燕无师相信于他。看来如今我也只能冷静下来，随机应变了。燕宗主好差的记性，竟连救命恩人也忘了不成？ 救命恩人，本座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敢自居本座的救命恩人。 说话之际，燕无师的身形已经飘了出去，五指迅若闪电抓向沈乔。练武之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俱可体现武功高低，燕无师并未低估沈乔，这一掌出去，他用上了起码六七成的功力，即便对方与他功力相当，也会被逼得不得不拔剑相向。但沈乔早有准备，他不愿当着广陵散的面与燕无师交手，更何况这还是别人家里。当即便后退数尺，又轻飘飘从假山后面绕了出来，身形袅袅无踪，真如无根飘萍一般。这份轻功一使出来，不单燕无师面露微微意外，连广陵散也禁不住叫了一声好。 好，沈道长这轻功恐怕当今天下已少有人能及了吧。天阔红影，皎皎不群，玄都山果然名不虚传呐。 广宗主过奖了，此处是皇府，贫道来做客，总不好将对方寿宴搅和了。燕宗主若想打，还请定下时辰地点，贫道自当奉陪。 说的是，虽说此处没什么人，但若是惊动主人家，终归不美。武师， 沈道长想与你叙旧，你不如重新定个时间呢。 哼，本座既与他不认识，又为何要与他叙旧？若人人都以此名头找上门来，难不成我还要一一奉陪？他轻功虽然还能入眼，但内力却一般的很，不过单靠几手剑法撑着，不出百招就会败于我手下。这种一眼便可看透的对手，有什么值得本座多看一眼？ 这话与当日他说本座要的是平起平坐、势均力敌的敌手，而非朋友，倒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如今不管遇上多么坏的情况，竟学会自嘲调侃了。你若不打，又如何知道我不如你？ 沈乔一意激厌无师与自己交手，不过是为了有机会与他独处，告诉他广陵散是敌非友。可惜燕无师却再懒得看他一眼，对着广陵散道： 我本就不耐烦在此处多留，是你非要来听曲艺。 是，是我之过。 你自去听吧，末了再来寻我，你知我在何处。 好，那你先走一步，我就不送了。 两人之间似熟人又似陌生，沈乔完全无法插足，站在旁边竟成了多余一般。那边沈乔始终无法与燕无师有机会私下交谈，这厢宇文颂正沉迷于曲艺，听得如痴如醉。杜云的曲艺果然非同凡响，琴声一在皇府内外响起，霎时间仿佛连路过皇家上空的飞鸟都停下来聆听，热热闹闹的皇府陡然安静下来，所有交谈声悉数消失，止于琴音绕梁不去。宇文颂自小生在钟鸣鼎食之家，受其熏陶，加上天资卓绝，对音律的赏析品味已远远高于同龄人，此时全身心沉浸在曲调之中，直到一曲奏毕，沈乔在他旁边落座，他才回过神来。见沈乔神色有点不对，不由询问： 您回来了，您怎么样？可是遇见何事？ 偶遇故人，但对方像是完全忘了我。 是朋友？ 与其说朋友，倒更像是敌人。 您与他交手了吗？ 那倒没有，他性情张狂，行事多半随心，善恶也在一念之间。先前救过我，后来又令我陷于敌手。 啊，那您找他报仇了没有？ 后来因缘际会，我与他又有了几次交往。有一回我们碰上共同的敌人，他点了我的穴道，将我安置在暗处，自己则以身犯险，却引开那个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敌人。 听上去他也不是很坏啊，为什么又会不理你呢？ 我也不知道，兴许其中有什么隐情吧。 宇文颂毕竟年纪尚小，说话再老气横秋，阅历有限，说出来的话便带了两分稚气。沈乔只觉好笑，如此交谈了几句，沈乔心头茫然失落也去了不少。曲艺听罢，宇文颂便提出要走。本以为皇府家大业大，一派奢华之相，宇文颂出身王家，应当更喜爱怀念这种环境，没想到对方却真是一心只奔着曲艺而来，别无他念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